诸葛丰字少济，琅琊人也，以明经为郡文学，明特立刚直，共与为御史大夫，除封为属，举侍御史，元帝擢为司隶校尉，赐举无所避。京师谓之语曰：“见何阔问诸葛，赏嘉其节，加封至光禄大夫。”使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姓，奢淫不奉法度，宾客犯事，与章相连，封暗合章，欲奏其事。适逢许侍中私出，封驻车举节召章曰：“下。”欲收之，章破窘，持车去，封追之。许侍中因得入宫门，自归上，封亦上奏，于是收封节，私立去节，自封始。封上书谢曰：“臣封奴妾，文不足以劝善，武不足以执邪，陛下不量臣能否拜为司隶校尉，未有以自效，复置臣为光禄大夫，官尊则重，非臣所当处也。又破年岁衰暮，常恐足田沟渠，无以报厚德，使论议事积臣无补，常获素餐之名，故常愿捐一旦之命，不待时而断奸臣之手，悬于都市，编书其罪，使四方明知为恶之罚，然后却就抚越之诸，诚臣所甘心也。辅以布衣之事，尚犹有文景之交，今以四海之大，增无符节死义之臣，率尽苟合取容，阿党相违，念私门之利，忘国家之政，邪会浊混之气，尚感于天，是以灾变朔县，百姓困乏，此臣下不忠之效也，臣常耻之无已。凡人情，莫不欲安存而勿危亡，然忠臣执事，不必患害者，诚为君也。今陛下天赋地在，物无不容，使尚书令尧赐臣封书曰：“夫私利者，赐举不法，善善恶恶，非得专之也。免处中和，经顺数义，恩深德厚，臣封顿首幸甚，臣妾不生愤懑，愿赐清宴，为陛下才幸，尚不许。”事后所言亦不用，讽复尚书言：“臣闻博其孝而弃于亲，子虚忠而诛于君，引公辞而杀于弟，叔武悌而杀于兄。夫以四子之性，屈平之才，然犹不能自贤而披行路，岂不足以观哉？使臣杀身以安国，蒙诛以显君，臣诚怨之，独恐未有云补，而为众邪所排，令谗夫得遂，正直之路庸塞，忠臣举心，致事渡口，此愚臣之所惧也。方以春夏细致人，再为多言其短，上喜封为城门校尉，封尚书 稿光禄勋周刊，光禄大夫张猛，赏不直封，乃至诏御史、城门校尉封，前与光禄勋刊、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，朔称言刊猛之美，封前为司隶校尉，不顺四时，修法度，专作科报，以获虚威。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，不内省诸己，而反怨刊猛，以求报举。告按无证之词，曝扬难验之罪，毁誉自缢，不顾前言，不信之大者也。朕连封之其老，不忍加刑，其免为庶人，忠于家。